17号，北京交通委的相关负责人做客首都之窗，介绍网约车新政过渡结束期后的相关工作。目前北京已有6家网约车平台取得了运营资质，符合条件的人员将逐步进行资格考试。下一步，北京将逐步清理不合规的人员及车辆，同时北京将会对网约车的总数进行调控。今天969泽林带你听资讯。地铁1号线、2号线的站台门正在抓紧的安装测试。8月16号，北京地铁发布消息称，地铁2号线前门站、崇文门站的站台门将于8月20号首班车开始投入试运行。这意味着本周日起，地铁2号线的全线站台门将全部启用，实现全员上岗。另外，8月17号，1号线五棵松站站台门将启用。按此前计划，地铁1号线将在年内实现站台门的全启用。8月16号起，交管部门在全市设置69处查处处，在早晚高峰时段严查燃油两轮摩托车违法，对途经的摩托车逢车必拦，逢违必罚。这项北京市的范围内开展的摩托车整治行动将持续至月底。站在1958年的朝阳门楼上希望是什么样的景象？1960年的交通岗亭为什么是两层？回家旧影展览近日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开展，分街坊往事、胡同古今、京城旧影与游园惊梦四个板块，百余张老照片带观众重温老城记忆。

神话的声音，我已多想旅行，寻一点开心，让什么都发生。你是万变的风筝，我眼睛想旅行。

去了多愁伤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也没逃脱。